直接的原因就是咱们节目的时间最近一段时间受到广告的影响比之前短了。不过这个咱们说清楚啊，别误会，不是说广告挤占了节目，是广告少的时候咱们节目可以适当延长，伸伸腿儿，是吧，伸个懒腰，哈哈，现在广告它回来了，这是人家广告的时间段啊，这个你也听出来了是吧，前面是个大兄弟，后面跟个大妹妹啊，据说后院这个是卖棉被的，哈哈，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节目就相对时间短了，虽然短了那得保证质量啊，精细呢适当的就少放，腾出更多的时间给大伙读报纸。再一个啊，还是有极少数的听众，我说的是数量啊，不是性质啊，这话没褒贬，极少数听众接受不了读报放精细，其中呢有的是老年人，讲话什么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那毕竟是上岁数了，比不上年轻人上个网啊啊 iPad 啊什么什么啊微信呐、啊、微博啊，获得信息的渠道很多，上岁数之后呢行动也不方便，平时都很少下楼，听广播可能是了解世界的唯一的渠道，是吧，咱们身为晚辈的对老家老年人应当礼让三分，体谅他们的难处，是吧，说有那个人他讲理不讲理那是他的事儿，他文明不文明那是他的事儿，他有没有教养那也是他的事儿，我得尽到本分呢，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呀，他我不能任性不是吗，再者一说们也不希望有一部分听众因为放精细太多而离去不听了，是吧，因为咱们是人民电台嘛，讲这个广泛性嘛，所以说以后是尽量少放，哎，让将军家印是一国为言上，怕的是我们文武不和手挖足相长，怎么又唱啊，这是清唱啊，这段不算啊，不算啊，哈，抓紧时间节奏得加快呀，下面给您启动那克强节奏。怎么说呢，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讲话说这个克强节奏是以分钟来计算的，哪位啊，总理李克强说是头些日子去这个东南亚开会啊，夜航从马来西亚返回国内，凌晨两点多才到达苏州宾馆，转天上午总理就立刻进入了16+1的模式，密集会见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啊，讲话真是啊，有一张新闻图片就反映啊，会见领导人，上一场会见完了，下一场接见外宾途中，李克强总理是边走边看手表，讲话克强节奏，以分钟计算，名不虚传，关键体现的是什么，高效啊，说是这个李克强总理在马来西亚推销这个铁路建设项目有了新的进展之后，又在苏州召开第16次中国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继续力推中国的高铁啊，说是跟某国的领导谈完之后，当即把发改委的领导叫到身边，要求他迅速和这个有些有关方面实现对接，加快推进波罗的海高铁项目的建设。说起来呢，这个节奏是再论的，是吗，你历史上只要是为国为民啊，都这个节奏，是啊，首先啊，这是快马加鞭一夜还的节奏啊， 这是什么节奏啊？一宿都嫌长是吧？半天的节奏有吗？有啊。那位问了，哎，为什么是这个节奏呢？首先，职责呀。看了没有？十王禄，李朝刚。忠心可表吗？那不就是职责吗？还有那信念呢，这条最关键了。多说一句啊，咱们也不是说总理个人怎么怎么着，不是那个意思。这个节奏本来也不应该只是总理一个人的风格呀。要我说，整个政府从上到下为您办事都应该是快马加鞭一夜还的节奏。你这样的话，咱们的事业才有希望嘛，才能够兴旺发达嘛，是不是啊？比方说啊，攻坚拔寨那个事情。干嘛呀这是？你看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打这个比方，攻坚拔寨说的是坚决要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一仗很艰巨啊，这个任务不轻上，不到六年的时间要实现7000多万人口脱贫，意味着每年要减贫1000多万，每个月减贫100万，这活轻上吗？在十三五规划当中说是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因此上被称之为最艰巨的任务。任务能否如期完成呢？大伙儿都看着呢。脱贫攻坚战如何打赢呢？国际社会啊都在关注，是吧？你这个事情咱们必须得务求全胜啊！为什么呢？嘿，人家柯湘书记早就说了呀。是吧？这叫什么呀？我告诉您说啊，这就叫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吗？谁说的？廖邦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头两天南方日报再次刊发长篇评论员文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长达万字啊，深入阐述了党的18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个说法，是吧？这也是个标准呐。拿这个标准来衡量，雪景就不好拍。挨着吗？挨着呀。廖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说了，哈，这不头两天下雪了吗？嚯，大伙拿着照相机咔咔咔这个拍呀，是吧？哟，说最美的雪景挨哪哈呢？都在故宫呢。啊，都是过去的是吗？都是过去的啊，都是过去的这个城市建筑。是啊，人家说了，因此上就提了个问题啊，说是现代城市设计者应当反思。这话怎么说呢？说是如果一座现代城市总是只有那么几个简单的符号啊，什么到我们这儿来啊，什么 什么什么海啊啊，哈哈，什么什么馅儿是吧？啊，这就这几个地方吧，啊，这就可以了啊，这就老北京了，好吗？拿这个称文化的门面，城市文化方面恐怕很难算是成功。一下雪看出来了，真正得拍好的景致，还得够奔啊皇阿玛他们家，你看见了没有？所以说嘛，恢复城市与自然的联系嘛，让城市绿起来啊，这个城市设计它不是小事，一样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我来说，什么叫城市设计以人民为中心？宜居呀。那些个贪大求洋，一味追求所谓国际水准的城市设计观念，能不能够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呢？是吧？从这个标准来说，飞机上能不能生病啊？但那位说最好别生病，生病也没事儿，是吧？给您叫救护车啊，叫了救护车之后，这个飞机啊落了地，到舱门打开，怎么也得小一个钟头。哎呀呵，那还不麻烦了？是啊，打开舱门就好了，好什么呀？是吧？谁抬担架都得正经半天，知道这事儿吧？啊，不是头两天说过吗？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继续说这码事，哈哈，说是那个乘客嘛，飞机上得了疾病了。哎呀，叫救护车费了劲了。南航的事儿嘛，说道歉了。我倒说啊，这个涉事的这位没同行，就得病这位乘客是一记者，人家问的问题很到位。我不是要求你道歉，也不是索赔，我就是了解一下，你这么弄，你这个衔接的流程是怎么回事？说是啊，说是人家那个民航啊，机场什么舞的经常搞这个演练。哎呀，有乘客得疾病了，赶紧的，快啊，咱们怎么着救护车。但真得疾病了呢，好吗？50分钟落地之后，50分钟舱门打不开，赶到舱门好容易打开了，谁抬担架合计不清楚，这叫什么呀？人民危评啊，人家说了，这叫长梗阻，救人如救火呀。50分钟开舱门，谁能担待得起这个责任呢？万一患者有个三长两短，谁说得清啊？是不是啊？居然为谁能够接乘客出舱争吵，这是缺乏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也许这是一个单独的例子啊，可也未必，是吧？所以说人民日报就凭这个事儿嘛，啊，尊重生命，这叫帝王条款。谁负责把患者抬下去？救人还分领空和领地呀、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嘛，要以人民为中心嘛。正是，老娘坐在后备箱，倒车雷达很紧张，闯了红灯还嚣张，死猪不怕开水烫啊！讲几个不用放精细的小故事，嗨。嘿嘿，说好还解释，哎呦，您可不知道我是吓出毛病来喽！哈哈哈！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事情发生在江西的宜春，交警高速上的查车，有违章的没有？还真有，这车里头一共坐了仨人，嗯，那没违章啊，什么车呀？小面包嘛，小面包坐仨人怎么了？嗨，别提了，头前啊。开车的是一男的啊，边上坐他媳妇儿，俩人正副驾驶这个位置上。然后有一位啊，这男人70多岁的老妈老太太蜷缩在面包车的那个后备箱里头，在那地方糗了40多分钟。哎呀，交警看了之后说，你这玩意儿首先不安全，其次你这儿子是你妈妈亲生的吗？这什么事儿？这是怎么这么干啊？正说着呢，老太太不干了。哎呀，民警同志，求你了，别那个什么，这不要罚我儿子是吧？我你说还好吗？还有这个事儿呢，还有那个事儿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哈尔滨有一位小赵姑娘，嚯，驾龄只有3月，拿本才3月，这个技术了不得。小区里头车多，建设的时候没给人家那个业主考虑设太多的车位啊，停车找不着位置了，坐落了，怎么办呢？后来一看呢，得了，停这儿吧。这两堵墙之间，好家伙，把这后视镜啊 掰回去，距离这墙仅5厘米。 啊？ 是啊，就这样，这赵姑娘愣是把这车倒进去了。那位说没出事儿吧？啊，还好，蹭着边进去的。嚯，说倒车雷达都不好使了，警报一直那儿响。哎呀，我是凭感觉，好吗？那说怎么出来的呀？这两边都堵死了啊，打天窗爬出来的。嚯，那第二天怎么开这车去上班？怎么进去呀？啊，姑娘说了，从后备箱进去。嚯，好嘛，还有这个事儿，还有那个事儿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福建莆田一女的闯红灯过人行横道。执勤的交警拦下来，还没等警察说什么，他不干了，哐当跪地下了。警察一看，别，怎么这样啊？那你跪下不行，那我也跪下吧，我跟你沟通解释啊，我有什么错啊？我这劝你呢，劝什么劝啊？哗，这女的又躺地上了。哎呀，我身上不舒服啊，我就是不交罚款怎么着吧。警察一错眼珠，这功夫这人蹭站起来，跑得跟兔子似的，噔噔噔噔跑了，就是为了不交钱。这社会上就有这样的啊，叫滚刀肉，有个时髦的说法叫什么呀？秀下限。孔老夫子管这叫死猪不怕开水烫，有这句吗？老百姓叫臭不要脸，是吧？拿着不是当理说，是吧？那位说，那这警察干嘛给他下跪呀？嗨，警察师傅这么做，一是出于无奈。宁得罪1000个君子，不能得罪一个小人，你惹不起他。二是出于爱心，为什么呢？他那儿蛮不讲理，你治他有什么毛病啊？他是不是放弃治疗了呀？再一口气没上来，他弯回去不麻烦了吗？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改革发展接地气，工作节奏要给力版，我是立新。短信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这是人民网。习近平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他言道要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吧？新华网说习近平将赴法国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腾讯说关于冬奥会，习近平有要求，他言道坚持廉洁办冬奥，控制成本。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嚯，俄罗斯一架战机被土耳其给打下来了，打发了，且看事态如何发展。新华网，哎呦，中国传媒大学露了脸喽，党委书记等8人被通报，正副校长被免职，为什么呢？一会儿再说。新浪，记住啊，打明儿起铁路开始发售2016年春运车票了。腾讯说中方明确表态了，将在南沙有关岛礁之上增设一些民事设施。为什么呢？咱说啊，一再说这个事情，岛礁建设它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既是中国主权范内之事，也是为了更好的给周边地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以呀、啊，是吧，不能够动不动就拿一己私利说事儿。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晨报还是啊，习近平对办好北京冬奥会做出指示。那么这个北京青年报说的也是这码事啊。习近平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让冬奥会要像冰雪一样的纯洁干净。还有呢，就是这个新京报说，咱们北京啊，这渣土车要是考核不达标，禁止入6环，必须的，讲规矩嘛。环球时报说这个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这个事情可是不小。那是啊，双方为这个是否侵入领空争执不下，双方的这个争执要说一旦升级，专家言道谁合适啊？当然是那个恐怖组织 IS 了。您说呢？ 哎，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给各位来念大报。今天的人民日报就说啊，发了一篇小言论，哈，说是某个地方，咱不说哪儿了啊，哎呀，说是着急呀、啊，都麻了爪了，哈，为什么呢？说是头年啊，这个凭这社会治安 群众满意度这个测评好像这分有点低，哎呦今年哎呀重视了，不行不行，这得好好弄弄，是吧，咱们来个突击，突击啊，突击，嗯，反正我看我倒是看看我这个分怎么着，好吗，党报说了，突击可是换不来群众的满意啊，以往这个教训可不少了，人民日报说是这个一把尺子的裁量来破解同案不同罚。什么叫同案不同罚？犯的是一样的毛病罪过，但是呢这边是啊罚款600，换个地方罚款300，再换个地方啊教育劝导，哎，这标准是一个吗？可说呢，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新华每日电讯发了一篇报道，说湖北说他们这个查呀，这个粮食补贴啊，就是你这个种粮嘛，种粮国家有补贴嘛，核查这个事儿，好嘛，千人遭问责，到什么份儿上，就是冒领虚报的意思吧，啊，8000多万让人给吞了，嚯，什么名目呢？说是这是渔场的职工，哎，养鱼的也演领那个粮补是吗？啊，对，反正鱼米之乡嘛，什么呀？他不挨着呀，可说呢，今日人物。首先啊，领导们哪些位啊？中国传媒大学是吧？校长、党委书记、副校长都受到通报免职的处分了。但是为什么呢？违规使用公车、办公用房超标，违规在校外餐饮场所公款宴请啊，而且是在中央8项规定出台之后一直存在上述违纪的情形。而且有一份报纸还说了，这叫忽悠巡视组，这话打哪儿说起？嗨，除了这刚才说这三位，他们学校还有5名干部涉嫌阻碍组织调查，也是受到处理了。谁呀？校长办公室主任、财务处处长、后勤处处长、党委校长办公室行政科科长、秘书科的副科长，5位麻了，在接受组织检查询问的时候提供虚假情况和材料，按照学校常说的这叫作弊，那可不是忽悠吗？是不是啊？教训也很深刻呀。不多聊了啊，今儿时间太紧没时间互动了，咱们暂且按下不表，感谢各位收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请您坐稳扶好。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是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走，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您慢走啊，回见。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什么是真正的美呀？ 美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美是你看风景时自己也成为了一道风景。 真正的美是心灵与美景的呼应，为了维系美丽的生态环境，请爱护旅游资源，让文明出游成为美的象征。 现在是北